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90集，找个地方做梦。昨天离开城县的时候，他们去刘太炎的道观看过，找到很多金银财宝，同时他们也找到了用来熔金的炉和模子，而刘太炎的床底下也找到了很多一两重的小金条。于是所谓的梦究竟是真是假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在许县的人都做了和太师接近的梦，那倒是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旁门左道的人聚集于此了。他们都是来找红鹰谷的呗，100万个黄金骷髅，10000000两金子，这是怎样的财富啊！不说全部拿走，看一眼也好呀。 师伯，以你的性格，你没去许仙住两天做做梦看吗？ 众人都看易贤，易贤乐了，笑着拍了拍展昭的肩膀。 贤侄还是了解我的，我还真的就去了。 然后做梦了没？ 哎，我总共去住了3天，2天我在不同的客栈睡觉，1天我索性就睡在露天的地方啊，官道边林子里。这3天我什么都没干，净换地方睡觉了。 结果呢？ 结果就是没结果，我什么梦都没做。 众人都有些遗憾，易贤却又将众人的兴致都拉了起来。 不过陪我一起去的那两个随行侍卫却是做梦了。 真的？ 他俩梦到什么了？ 哎，他们不肯说。 不肯说？ 一个睡梦中惊醒，一个睡梦中笑醒。但我问他们两个，他们俩都随口一说就搪塞过去了。一个说啊梦见鬼了，一个说梦见美女了，可回来之后第二天他俩也不干了。据我后来派人寻找，他们两个就在许县租了房子住着，每天进山打猎，美名其曰打猎，可从来没见过他们两个带回来过猎物。 嗯，有点意思。 哎呀，这铁定是梦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了。比如说有个妖怪告诉他哪的山里有钱，或者一个神仙告诉他哪有大富贵。 也对啊，这种梦做到了当然自己独吞，哪有说出来的，如果梦够真实的话。 包大人点了点头看众人。 你们昨晚赶路今早也都没睡饱吧？ 众人都点头。包大人笑了笑。 那甚好，一会儿啊我们兵分几路一起去许县。 去干嘛？ 包大人喝了一口茶，严肃脸。 找个地方睡觉做梦。 应天府离许县还是很近的，骑马的话一个时辰就到了，离红鹰寨也不远，大概半天左右的路程。红鹰寨就在眼前了，展昭还是有些想念爹娘的，毕竟好久没见了。包大人想让他先回去，不过展昭身为官差，有公务在身，不好弃了包大人而去，理应公事在先，也不差这一两日。红九娘已经先去了，展昭本来想让天尊和阴侯也去，不过阴侯还在跟阴兰慈闹别扭不肯去，天尊则是更想去许仙做梦。吃过早饭之后，众人就先别过易贤，赶路前往许县。易贤给众人派了两个熟悉地形的衙役带路，包大人询问两人，才知道两个都是许县本地人。 许县是一直就被称作梦县，到了此处的人都会做梦，还是最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？ 以前从来没听过，人嘛都会做梦的。谁做梦做疯了我们倒是没听过，不过这两年的确以往有些不同了，来的人也多了，地方变得有些乱。 你们不经常回家吗？ 经常回去啊，我三天前还回去一趟看我娘呢。你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做梦？ 是啊，我爹娘一直住在许县，都好好的呀。貌似是新到的，或者是有一阵子没回去的人，反而容易做梦。经常出入或者直接就住那儿的人，反而就没事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的确是有些奇怪。如果说以前没有，那太是20年前就在这儿做过梦了。可近期有，真的有这么邪门吗？梦都能够控制？ 少丹，有什么药能够控制人做什么梦吗？ 我别说没听过，以前想都没往这方面想过。做梦比幻觉还难控制，通常都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 白玉堂和展昭骑着马走在前边，听着身后众人讨论。白玉堂见展昭没精打采的，不确定他是没睡好还是有些想家。 猫， 嗯， 你怎么了？ 嗯，没。 你今早做的什么梦啊？ 白玉堂一个问题问到展昭眯着眼睛皱眉头，其实他刚才就在想今早的梦呢。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梦呢？而且梦境里好真实，最重要的是，展昭发现一个问题。今早那个梦里，他看到白玉堂的尾巴和耳朵的时候，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呢。于是他掐了自己的胳膊一下，当时感觉还挺疼的。而就在刚才，展昭偶然发现自己的胳膊上有一块乌青，他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在哪儿撞到了，还是碰到了，也没太在意。可这一路骑着马赶路，展昭突然想起来了，今早在做梦的时候，他掐自己的时候好像就是掐在了这个位置，于是为什么做梦的时候掐到的地方会痛，还会留下痕迹？展昭还是不太确定，只是巧合还是他多虑了。可问题是，为什么只有他做梦了，其他人没做呢？展昭这一路纠结，但是又说不出口，总不能告诉白玉堂他梦见他变成耗子精了，还长了两颗大板牙。众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，很快来到了许县。一进县城吓了一跳，只见街上人多得跟菜市场似的，而且都是江湖人。 嚯，这跟黑风城附近那个黑县差不多感觉。 黑县不是西域和中原往来通关的最重要的一个驿站吗？人多可以理解，这怎么兵荒马乱的感觉？ 展昭皱眉看着许县来往的江湖人，这时白玉堂轻轻碰了碰展昭的胳膊。 许县应该算是距离红鹰寨最近的一个县城。 展昭微微愣了愣，皱了皱眉，他明白白玉堂的意思，最近去红鹰寨找麻烦的人不少，那些人总不会露宿荒野吧，自然是盘踞在此处最方便。 红鹰谷和红鹰寨这么相似，可别到时候惹出麻烦来。 展昭皱眉，又偏巧他外公的背景和鹰王有关系，这若是被查出来，说不定真的会引人误会。众人进入许县之后就分头行动了。包大人和庞太师带着包岩和庞玉，这几人都没什么战斗力，因此阴侯和天尊陪着他们，赵普还让几个影卫跟着确保安全。包大人他们一行人去往许县的县衙，准备在衙门睡一会儿，然后再找几家衙门附近的酒楼客栈睡一会儿。赵普带着公孙、小四子和小梁子，还有欧阳以及影卫们决定在城外试试。赵普身份特殊，包大人和太师比较担心他的安全。当然了，以赵普的本事也没什么人能动他。不过城内毕竟人多，所以城外的官道什么的比较好。另外，赵普手下的兵对野地里露营比较有经验，所以众人准备在露天睡一会儿。林焰火和邹良还有展昭和白玉堂是去的城内，这几个都是高手，也没有不会武功的人需要照顾，所以比较自由。他们四个分了下工， 展昭和白玉堂负责南边的半个城，而林业火和邹良负责北边的半个城，争取将所有地方都睡一遍。包大人觉得安排妥当了，于是下令原地解散，找地方睡觉。话分几头，先说包大人他们一路顺利地赶到了县衙门，县令没什么准备，一听包大人和太师来了，赶紧出门迎接。许县的县令早就换了，如今这个还挺年轻的，30多岁，也姓许，叫许岩。众人进了县衙，包大人简短地说明了来意，还问了一下关于做梦的事情，许岩听得也是直挠头。 哎呀，不瞒大人啊，我这许县最近可真是，哎，先不说做梦不做梦的，突然来了这么多江湖人，我就有些招架不住啊。这衙门才多少兵丁啊，那些江湖人一个两个功夫都好得不得了，下官又是个文人，哎呀。 包大人倒是也能理解许岩的难处，略安慰着他几句，就提到了做梦的事儿。 我一直啊都生活在许县，也从来没做过什么升官发财的梦。哎呀，竟梦见那些江湖人械斗了。不过这也是平常事儿，白天担心，所以晚上就偶尔做梦。可至于梦县这个称呼，我虽然是知晓，却也没发现许县究竟有什么特别的。 许岩给包大人安排了3间客房，让他随便睡。许岩的衙门里也没多少人，没案子的时候还挺安静的，包大人觉得环境不错。于是众人纷纷回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尊尊， 哎，小四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其他人呢？ 爹爹去善堂坐诊了，舅舅去军营了，猫猫白白约会去了。 约会？ 是啊，猫猫白白一起出门，我问他们去干什么，小林子这么说的。 哦，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在家了呀？ 是哦。 那，哎，我们去玩吧。 不行哦，尊尊，你要跟我待在家里的。 为什么？ 编剧姐姐说你光吃不干活。 嘿，那小丫头。 尊尊，编剧姐姐说你要是哪天主动干活了，她就给你买古董哦。 啊，真的吗？什么都可以？ 对哦。 哎呀，这好办，看我的。小家伙们，我想说什么你们知道的哟。 尊尊不认真哦。算了，还是我来帮你拍。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为了尊尊的古董，记得多多订阅分享哦。